第二课，入住，热身， 标准间， 单人间， 护照， 房卡。第一部分，词语， 预定， 了， 房间， 您， 贵姓， 姓， 全名， 什么， 叫， 请， 稍等。 句子。 一，我预定了房间。二，我叫杰克·怀特。 三，请稍等。绘画。你好。 你好，我预定了房间。 请问您贵姓？ 我姓别洛夫。 您的全名是什么？ 我叫德米特里·别洛夫。 谢谢，请稍等。507房间。 好的，谢谢。 活动。 听后搭配。 一，请问您贵姓？ 我姓别洛夫。 二，您预定了房间吗？ 是的。 三，您的全名是什么？ 我叫德米特里·别洛夫。 第二部分，词语， 空， 没， 单人间， 标准间， 要， 个， 护照， 看， 房卡。 句子。 一，请问有空房间吗？ 二，请给我看看你的护照。绘画。 你好，请问有空房间吗？ 没有单人间，有标准间。 我要一个标准间。 好的，请给我看看你的护照。 给你。 321房间。这是房卡。 谢谢。 双人练习。 请问有空房间吗？ 很抱歉，没有。